我国的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在收尾阶段得到了大力推进，住房内部装潢施工成绩达到了 99%。 建设者集体结束门窗安装后，正在致力于需要高超技术的作业项目。在内部喷涂作业中，他们一方面严格遵守施工规则和施工方法的要求等，对保障施工质量予以首要关心，另一方面每天坚持完成施工计划。